为了推动京津冀以及周边地区的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中国环境保护部门称，全国抽查5600人，将会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这也是环境保护有史以来国家层面直接组织的最大规模行动。最近北京房地产调控组合拳再出一计，将住宅平房纳入到了限购的范围。已经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单身人士以及非本市户籍的居民家庭，已经拥有两套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家庭将会暂停购买住宅平房。平房限购令是继317认房又认贷的史上最严的楼市新政出台之后，北京为了抑制投资投机性的需求以及稳定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所密集出台的第十项政策，而北京18天之内出台十项政策也全面封堵了炒房的缝隙。继续来关注河北雄安新区的相关消息。河北雄安新区筹委会近日称，将会依法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售房购房的行为，确保房地产市场管控的大局平稳有序。目前雄县的楼盘已经全部的停售停工。另外根据官方的消息，河北省霸州市文安县对非本地户籍的家庭居民购买住房限购一套，首付50%。来关注健康方面，经过检测发现，使用一周的隐形眼镜盒有500个细菌菌落，而使用3个月和半年以上的眼镜盒菌落都超过了10万个，非常容易引发眼部的感染。所以医生也建议，每天在使用隐形眼镜之前，先用中性的清洁剂清洗眼镜盒。而春天也到了各类疾病集中爆发的时节，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注意生活当中的细节，保障身体健康。 站在街角，脸上的伤痕没消，你哭着对我微笑，这画面像一把刀，我跪着向天祈祷，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走掉，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向天祈祷，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走掉，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 什么距离都不算是真的分离，想念和母亲能代替一切言语。有一天生命会老去，还好谢谢有你，在你眼中 I see the better in me， cause 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专一为你，说好了要为幸福一天天地练习。也许 laugh a little more，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 就是那么神奇，从前的错都有意义，叫我抛开所有猜疑，也许我也美丽，值得一个奇迹。我的眼泪会坠落，却不是因为懦弱，而是感谢天让我遇见你，不然今天就不能如此地有勇气。Now I promise to you and I can swear to you， 为你我一定加倍爱护我自己，做一个值得你骄傲的 better me， 一个值得你爱的。

Thank you.

想起你我的离别，下雨打湿孤单的屋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